凡事拢放好自然，无真无实的爱情坚定，那望星就随时再见。有缘无缘，这一切随缘，凡事拢放好自然。人生路上有足多发展，又何必在情路留恋？命中若注定是咱的，爱保守着这段良缘。反倒转若不是咱的，卖白目来制造孽缘。有缘无缘，这一切随缘，凡事拢放好自然。人生路上有足多发展，又何必在情路留恋。凡事拢放好自然，无真无实的爱情坚定，那望星就随时再见。有缘无缘，这一切随缘，凡事拢放好自然。人生路上有足多发展，又何必在情路留恋？命中若注定是咱的，爱保守着这段良缘。反倒转若不是咱的，卖白目来制造孽缘。有缘无缘，这一切随缘，凡事拢放好自然。人生路上有足多发展，又何必在情路留恋？人生路上有足多发展，又何必在情路留恋？